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换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动态。电影《中国女排》拍摄座谈会近日召开，影片将由陈可辛执导，今年下半年开机，2019年10月上映。影片将主要反映中国女排的奋斗历程和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感人故事，这也是一部见证新中国体育改革40年的作品。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将于大年初一上映，影片当中大热美剧《破产姐妹》的女主角贝斯比厄将出演主角，并担任海外推广大使。温情电影《大雪冬至》今天开始在全国公映，这部关注空巢老人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宠物狗相依为命的故事，主创希望由此唤起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挑大梁的女主角是老艺术家祝希娟，她曾是第一届百花影后。第90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昨天揭晓，入围的所有影片当中，墨西哥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执导的奇幻爱情电影《水形物语》以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13项提名领跑，由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战争片《敦刻尔克》和热门犯罪剧情片《三块广告牌》则以8项和7项提名分列今年提名榜单的第二位和第三位。歌手品冠昨天来京，发布了他魁违歌坛2年之后的全新专辑《言外之意》，并宣布2018年全新巡回演唱会正式启动，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在昨天举行的市人代会的分组审议当中，市人大代表、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表示，截止到目前，冬奥会基础阶段的筹备工作已经圆满完成。在平昌冬奥会、冬残奥会上将会进行闭幕式接旗仪式和北京文艺表演，也就是俗称的8分钟表演。张建东透露，这2场演出都将由张艺谋指导，正在加紧排练。昨天是农历腊八节，建国门街道的志愿者们为社区居民、辖区内的高龄困难老人及冒着严寒坚守岗位的环卫物业人员送上了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送去社区的暖心关怀和问候。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本市在建高速共9条，包括新机场高速、延重高速、兴延高速、京秦高速、首都外环等等。其中今年6月底，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主路将贯通，首都环线正式成环。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定位于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战略高地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怀柔科学城空间规划范围将扩展到100平方公里，并从怀柔延伸到密云。北京近日已经完成了4架宫颈癌疫苗的招标、采购以及供货准备工作，截止到目前有2架和4架2种 HPV 疫苗可以供居民选择使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南四环马家楼桥到大红门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我们周四的固定单元，那在周四的时候我们要来到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餐厅厨房餐厨空间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哎呀，有一双巧手，欢迎一下他，来自于香田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嗨，大家好，我是香田小树李荣。 李荣呢，这个渊源可以说吗？就是很凑巧，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把李荣推荐给我的时候，当之前啊就会聊起来说，哎呀，有一个节目很不错，你要不要去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烘焙技巧啊之类的。然后李荣说，我已经默默的听了这个节目3年。 真的这样吗？这个是真的 啊。在2015年，我们2015年开播的时候你就听到了。 对，因为经常是在这个时间在车上，然后会经常听。而且还真的是听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真的有买介绍的东西。 怎么办？ 有体验。 对，我觉得我们，哎呀，就是，你们都好好互动啊，就是说不定就是，哎，哪一天你就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成为了我们的嘉宾，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你的生活方式。好，那今天既然来到的是餐厨这个空间，李荣要说一下，你其实作为香田小树，我们怎么去形容它？是一个甜品工作室，还是算烘焙？ 算是蛋糕店 哦， 主要还是以生日蛋糕为主的 哦。作为蛋糕店的主理人，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我可能今天要分享，大家在厨房里怎么使用烤箱，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烘焙，也越来越多的人去使用烤箱。那烤箱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点，然后今天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啊，餐厨这个空间里面，今天我们要说一下，在厨房里面，大家很多的妈妈们。都会忍不住，而且纠结。现在又一些网站在搞什么年货节，买不买？我买个什么样的？我买回来使用率到底高不高？是不是需要？你的厨房里面是不是需要烤箱？烤箱到底怎么用？可能你有一些没有发现的功能或者是技巧。 对对对， 今天呢，李荣都会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内容了。同样的，他也给我们带来了酒图，而且呢，这酒图里面。我就跟你们说吧，你们看完了以后，今天中午别说饭会多吃两口，下午茶里的蛋糕也会多啃两口的，因为太有食欲了。来看一下李荣做的蛋糕美图，当然了，还有他本人的频繁出镜， 不好意思， 对，虽然说有两个人的那种合影啊，或者是大家大家庭那种感觉，但是也有很多张他的单人出镜照。大家可以来看图，然后看蛋糕的图片，看我们嘉宾的图片，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今天我们在餐厨空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烤箱的使用，你都掌握了吗？ 有朋友说啊，烘焙感觉就是艺术作品，而吃呢，又是让女孩子们又爱又恨。我没有恨呐、啊，我们只有焦虑，好不好？就是吃完了以后会焦虑，但绝对不会谈不上恨啦。你不要这样子。他说好喜欢第三张图片，席地而坐的那种小聚会的感觉。哎，你看这个席地而坐，包括在草坪上面举办一些聚会，然后我们去摆上好看的甜品，也是你们会常用的一个空间的感觉。 对，第三张图其实是2016年的一场婚礼的户外的甜品桌，很浪漫，对不对？ 哦，真的。 因为谈到美食，其实作为婚礼来说这么浪漫，少不了这个小甜蜜。然后在户外，这个夏天的时候在户外举行这么一场婚礼，又去摆放这么多让人秀色可餐的 甜品， 对，这个给人感觉就是完全是一场太像梦一样的婚礼。 哎，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这个有婚礼策划人来介绍内容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普及一个小的概念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婚礼，它其实在这个主会场的边边或者是外面，它会放甜品台，哎，会有甜品台。然后呢，因为大家签完到，给完红包，你不就进到主会场里边了吗？最多就跟新人拍个照片。但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就那甜品台，第一是可以吃的，第二真的很好吃。 对，因为很多时候来宾会忽略这一点， 或者大家会好奇，就说啊，你这摆得很好看呐、啊， 对， 那我们能吃吗？ 不好，不敢去破坏。 这个摆，那一般甜品台的这个摆的技巧，你们又要让大家敢伸手去吃，又好像不太破坏它整体造型，会不会有什么秘诀在？ 我们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有现场的服务在里面，就是我们会全程有人在这块，所以有来宾来刚签完到，我们会引导来宾说大家可以来这边吃甜品，这是新人给大家准备的，所以有一个引导，然后来宾心理活动会很多，但是他可能会放下这个负担，就哎，他在邀请我去吃，然后甚至还要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口味的，我想吃什么呀，这样有个互动。 你在旁边摆一个小人儿、一直坐着都是过来呀过来呀，这个姿势招财猫的那个姿势，大家就可以来了。好，说回到今天我们在居家的生活空间里面，来到餐厨空间，要说说烤箱的事儿了啊。我们的老朋友来了，他说啊，说吃的，虽然说我现在上班已经迟到了啊，节目不能迟到，何况你们还说吃的，对对对。但是你上班迟到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啊，我要替你的领导说你两句，明天不要迟到了，好吧？对，你看马上是周末了啊，认真工作两天，然后就周末好好玩。他说想问一下，老听大家说翻糖蛋糕，说这个也是可以用烤箱做出来的吗？ 翻糖蛋糕实际不是用烤箱做出来的，它是需要主要是拿手来塑形，拿干配丝，主要成分是干配丝，来去加这个色素去调配。这个和我们常做的，就是首先是香天小树常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因为我也很喜欢翻糖蛋糕，翻糖蛋糕它是像蛋糕里的艺术品，它看着就觉得，不能吃它，它太美了。 我每次看到翻糖蛋糕那个造型，因为它会很具象， 对， 是吧？房子、人， 对对对，零毛孔。 我觉得这是给人吃的吗？ 对，这个其实观赏性更大一些。 那翻糖蛋糕它就说做的话，它要辅助于什么样？类似于烤箱这样的工具吗？ 当然您烤这个蛋糕坯子需要用到烤箱，然后但是做翻糖这个塑形这个造型来说是其实是不需要烤箱的。 好，那他关于蛋糕坯的问题他也问了，他说还有人说这个做蛋糕呀，最基础的就是把戚风蛋糕的坯做好，这是真的吗？ 对，这个是真的，很多 基础。 对，这个那个听众还挺懂的，戚风蛋糕也说得出来哈，因为很多客户就觉得，哎，蛋糕不都是一样的吗？什么都是海绵蛋糕啊？但是其实海绵蛋糕和戚风蛋糕又不一样。然后在烘焙里，戚风蛋糕也有一种说法是可以让人气疯了的蛋糕。 这为什么很难成型？ 其实它不是很难，但是它有特别多的小点需要注意，这些点都注意了，就不会有失败。但是这些点一开始我自己做就很早以前了，大约5年前我自己做的时候，也没有人教嘛，就自己摸索，哎，觉得好像很成功，但是隔了半年之后慢慢的再自己去学习，再从网上搜别人美食名播的分享，发现哎不对，原来我做的这个还是有一点失败，它只能达 80分。 哦，就是你自己在摸索的时候，其实它可能形已经出来了， 对， 口感也算 OK， 对， 你就觉得哦，那就成了。 嗯， 但是后来，后来发现，哎，经过专业人士的鉴定，或者是你去自己对比了一下， 嗯， 哎，它还是有细微的差别。 对对对， 那就我们普通的说那个海绵蛋糕和戚风蛋糕， 的区别吗？ 对对，它的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嗯，海绵蛋糕其实是鸡蛋混在。就是蛋黄和蛋清不分离直接打发，然后戚风蛋糕是指的蛋白和蛋黄分离开分别打发，这样的话会使这个蛋糕更蓬松，因为蛋白可以打发的体积很大，这个蛋白就可以起到这个蛋糕组织，就是切开很软，同样的料我烤的蛋糕更高，那是不是说明我这个蛋糕更软，吃起来戚风蛋糕是这样的 啊，蛋糕组织听起来是医学院毕业的。这解剖完这个蛋糕，你们能看到什么呢？来看看啊，这个好。今天呢，我们跟李荣一起在周四的固定单元《餐厨空间》里面，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你们家的烤箱都用对了吗？或者是给大家一些关于烤箱使用和购买方面的建议啊。很多的家庭现在还处在纠结要不要买， 在观望。 对，因为觉得说，如果我不是那么爱烘焙，我不做烘焙的话，我是不是需要烤箱这样一个工具？今天李荣虽然是烘焙达人，但是他要告诉你们烤箱的不同的使用小技巧。今天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来看到图片，看到我们的甜品图、嘉宾图，还可以来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直接留言。互动的方式：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顺道问一下，你原来开车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来不及搜索 就等等等等默默的听 对，这我非常理解大家，有时候就是我们突然进了几条留言的时候，我就在想大家是一起等红灯了吗？然后没有也是还好了。 其实听众会非常非常多，但真正互动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在有固定的位置场所， 而且你们如果在开车的话，一定要向李荣之前前三年学习，不要跟我们互动，好不好？ 安全。 对，有搜索可以停下来了，比方说你已经到停车场了，很多人可能会再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你如果在路上等红灯，这个红灯你预测一看50秒倒数，好，赶紧搜一下微博，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还有野朋友说，甜品就是让人又爱又恨呐，吃多了胖。但是我刚才说了，你对他不是，你绝对对甜品恨不起来，对于女生来说你只是有点忧虑。 对， 焦虑你不要把你这个焦虑上升到恨好不好，甜品会伤心的他说还是戚风蛋糕更好吃。 对，戚风蛋糕很松软，很适合尤其是宝宝妈做给宝宝吃。然后糖分的话，其实可以自己做一些微调，但是作为新手来说，初次做蛋糕还是不要把你找到的这个配方改变的太多，不然的话你会失败的很严重，导致于你第二次你就不想尝试第二次，这样不好。 就是刚开始新手来做的话，就是原料表告诉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 对，因为做蛋糕这种西餐类的吧，它不像是中餐，说这个少许那个少许，这是一定要需要称的。就是严谨到克数。当你这次烤出来觉得口感哪些还就是觉得过甜啦，或者觉得我这次烤的是不是时间过了有点糊了，然后一定要做好记录。当你下一次还用这个配方烤的时候，你在这个配方基础之上再做一些微调这个是有很大的成功率的，而且会越来就是越来越有成就感，因为越来越好吃，越来越符合自己的口味，一点一点去记录吧，这个很重要。 各位宝妈们也可以记录宝宝吃完了以后的反馈。 对对对，这个 不会说话的看表情，会说话的问一问好不好，宝宝今天这个甜吗？还要更甜不能太甜， 不能听宝宝的。 对，不能太甜宝宝永远都是甜无止境的但是刚才李荣说到的就让我想起，其实我应该是15年吧，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年，我当时也是心血来潮，就去一个烘焙工作室去做了很多的小饼干，然后当时就说我们要在节目里面给大家送我自己做的小饼干，好像应该是那一年的中秋节前后。好，然后我去的时候， 我心里就打鼓，因为我第一次做怎么办，就啊。但是事实上就是你只要按照像刚才李荣说的，按照那个老师教你的， 嗯 啊，他跟你说好了，你看这个勺子就是多少，你一点都不能多， 对对对， 你放进去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完全按照步骤，放心吧，你就算是新手也能够像模像样的。 对对对，是这样。 哎，这个事情又说好，又说到烤箱了。好，我就像我这种偶尔为之啊，烤个饼干或者怎么样，也是心血来潮会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说，你建议是否一定需要烤箱？大概， 多大？ 对，或者是说，我们家要不要添置烤箱？它到底有哪些功能？如果我需要做这些东西，且频繁做，那我还是考虑买一个烤箱吧。 烤箱它当然不止咱们刚才说的像饼干呀、蛋糕啊，它还有更多其实日常都会吃到的，比如说烤豆腐、烤茄子、烤鸡翅、秋刀鱼，然后烤红薯烤金针菇，然后这一会儿我要着重说的是烤口蘑，特别好吃。 你是打算开一个烧烤店，不是烘焙店吧？ 反正 烧烤店， 没有烤箱之前，我其实都是在用微波炉嘛，热个饭呀什么的。 我现在烤鸡翅，我是用微波炉。 现在我已经有点不太会用微波炉了，可能因为用烤箱用惯了，就是不管是热饭什么，包个锡纸直接塞进去烤，其实和那个也是一样的。然后。需要买的话，就很多人会问到我说，我买多大的？对，我在放家里，我多大的好？ 对， 其实这个倒不存在一个好坏 或者够用，多大的够用？ 对，看看平时的需求，比如说我可能一年也烤不了个几次， 说 就是我或者说买完了已经忘了有烤箱的存在，其实这样的听众也是有的， 对，很多，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 这个要看家里的厨房的空间，你准备把它摆在哪块，然后它的容量，通常家用烤箱是20升以上。但是20升很多，比如说烤鸡烤不了，因为一整只鸡都放不进去，所以30升左右是比较推荐，就是不常用但是又希望有一个烤箱的这个尺寸。当然家用烤箱还有到大到80升，如果你空间很大，就算你不用它也不碍事儿的话，那就买一个大的。 你刚才说到的20升，因为我们有听众说他们家的烤箱是小的，他说的是10寸。寸， 那可能是指的是不是能放下10寸蛋糕的烤箱啊？ 哦，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挺大的。但是烤箱都是按这个升这个容积去计算的。 你这个把说明书找出来看看。 对对对， 啊，但是他 购买记录， 对，他就说这个10寸的烤箱呢，他觉得是家储，就是说基础家用啊，他觉得是够用了。10寸蛋糕本来就大呀， 对，10寸的蛋糕直径是，25厘米，就是圆形的直径是25厘米，烤箱来说就很不错了，烤披萨都没有问题。 对呀，这够用啊！你到底烤了多少啊？然后他说是内胆，而且还强调了是内胆10寸。 就是不是这个外围的尺寸， 那内胆10寸，那意味着你外围会更大，好不好？ 对对，好家里好趁地儿。 对，然后他说我们家微波炉，被我送去给妈妈了。那所以其实，在你的概念当中，烤箱就是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把微波炉送给妈妈用了嘛， 那说明他更爱烤箱啊。 对，或者是他认为烤箱就够用了， 对， 可以承载微波炉的部分的功用。 对， 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两个是我个人认为是有一点点重复的，就是烤箱和微波炉。当然让我选择，因为我用的烤箱比较多嘛，当然也分每个人的习惯吧，因为烤箱烤个东西我总觉得会比微波炉更稳妥一些。因为微波炉时间会快，然后又有很多比如鸡蛋呀，还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放到微波炉里面的。烤箱的话就还好，它比较温和，只要是开门的时候注意就别烫手，这些基础的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烤箱它也是可以承载你刚才说的，因为微波炉很多人都是想要用它，比方说热一个什么东西呀，对，别老剩。

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包批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笑星方清平、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地包就叫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生活需要几分轻松的对待，每个人的心也需要几分祥和和安宁。快乐随行，岁月静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在周四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餐厨空间。今天我们跟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同学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烤箱要不要买，买完了哦，买多大的，都是要哪些功能的啊？然后呢，我们跟家里面常用到的另外一个工具微波炉比啊，它有哪些优势的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另外就是我们要跟着李荣一起发掘一些烤箱的隐藏功能或者是使用的方法啊。那其实，在广告时段呢，大家也都表明了自己在家里面啊用烤箱的一些心得啊。先来说说看图的朋友，他说感觉你们第一张这个蛋糕啊，如果要端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沉，第一张这个有几层啊？ 这个 1、2、3、4、5层有吗？4层，但是这每一层都好厚。 对，这个蛋糕非常沉，虽然面带很自然的微笑， 然后就是拍10秒，快点给我接过去。 这个真的就是可能一个男生勉强，就是一个女生吧，女汉子型的勉强能端起来待个几秒，真的很重。 真的是待几秒，不是玩笑啊。 对， 就是刚才我说的玩笑， 不是 啊。这个太，但是他当时做这个蛋糕的想法是，实在。 这个是多层的裸蛋糕嘛，它是很多水果裸露在外面，就看着会让人觉得很有食欲，很漂亮。然后又看着又觉得，哎，这蛋糕是不是真的？但是你贴近了又能闻到蛋糕的香气，我觉得这是很诱人的一点。然后做多层的裸蛋糕呢，它可以让这个视觉上，哎，简直就是一个视觉的享受。它 每一层衔接处都会有很丰富的水果和小浆果，然后这样整体的感觉就是很有食欲，很漂亮。 哎、对，但这一张图我觉得跟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啊，有一位朋友说因为吃过李荣做的蛋糕、 啊、 我觉得表达是一样的，他说怎么能那么好吃，咬一口就觉得幸福的要晕过去了啊。 谢谢。 幸福的要晕过去的这一位说自己吃肉都没有这么开心过。那你在家里以后少买肉吧，省点钱好不好，买点蛋糕或者买个烤箱自己做。听完了节目以后、让李荣把他做香甜小树蛋糕的一些技巧小的心得告诉你，说不定你也可以满满的幸福感。但刚才那第一张图片、那么大的蛋糕，我觉得也是带给大家满满的幸福感。哦，真的，你就随便从哪儿下手啊，不管是下手还是下口都会觉得是满满的幸福感。好了，今天你们想看从图片里面感到满满的幸福感的朋友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我们了。同时呢，在家用里面烤箱的使用方法上面，你们还有什么想要问到李荣的都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啊。微博搜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都什么都说，蛋糕超好吃超好吃超好吃我不是结巴，他是真的说了三遍啊，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我知道了。还有这个家里面用烤箱的说第一次用烤箱做的是吐司，然后呢每一次做出来都是大馒头。他说失败了很多次才得到要领，还好没有放弃。哎，我们来说说，就是说初用烤箱，不管是他说的做吐司还是说我们可能做别的啊蛋糕的品类，有可能失败或者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它来自于哪几个要素？ 烤箱可以做失败的东西其实原因挺多的，但是有一些对于烤箱的使用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其实很多大家经常忽略的一点是就是当你在网络上搜到一个配方，或者是你买书准备要做的时候，你想着完全按照那个步骤去做，然后放到烤箱里调温度，哎，这个过程感觉都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当你放到烤箱里调温度这块就有问题了。 哦，错在这儿。 对，因为烤箱实际都要有预热，就是在你放进烤箱里任何东西之前，你都需要让它里面是有温度的，甚至是高于你准备要烤的那个温度。比如说烤鸡翅180度，那我预热就要是200度左右，预热10分钟左右，它里面才会可能将将要到达这个温度，这会儿再把鸡翅放进去才行，不能说冰凉凉的放进去。甚至是烤，比如说戚风蛋糕吧，如果是没有预热烤箱直接放进去，这个蛋糕不太会很松软，因为在它慢慢等待的这个时间，那个戚风的组织就消泡了，就是蛋白本身打得像奶油状一样的，又慢慢还原了，所以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小，然后这个组织就会越来越稀，然后最终烤出来蛋糕可能就不够那么松软。 这个温度就是说我们要给烤箱一个预热的时间， 对， 让它先达到你需要的那个温度， 对，甚至于超过一点点这个温度，因为当你开烤箱的那个门的一瞬间，其实会 冷空气就进去 了，对，一下虽然烤箱就是四面，就是一面一整面打开，实际对烤箱影响非常大，所以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观察，就是不开门的观察，就看着烤箱，你首先一定要有灯啊，因为没有灯的话黑压压一片，当你烤糊了可能都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不知道，就自己拿出来还很委屈， 打暗仗。 然后就要有灯光，你可以随时观察到它的状态，因为想烤糊那是分分钟就能糊的事儿。 对，刚才还有朋友抱怨烤箱太慢我跟你说糊起来那很快的， 对，糊起来，但是也没有微波炉快。 就在这一点上抢救可能还是来得及、 还好、 看谁手快。 对， 微波炉抢救有点难。 对， 有第一要有灯、第二呢 观察的要观察它的状态。当它就是快糊了，或者你觉得快 OK 了，再开烤箱门再去做一些处理。不能说你完全看着它还没好，但是哎我打开看看吧，这样的话它会损失很多温度。 好啊，这个说到戚风蛋糕啊，我们刚才那一位就是说很懂的那一位啊，就说他自己做的戚风蛋糕一开始总是缩腰就塌了。后来发现就是李荣说的那个问题，哦，你真的很懂。他说发现是打发的这个蛋白霜消泡了。 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蛋白，打蛋白的时候其实可以有一个避免消泡的一个小窍门，是在打蛋白就是快接近十分发，其实就是你快打成了的时候，要挤一些柠檬汁进去，它是柠檬汁是酸性的嘛，它可以把这个蛋白可以更稳固的，就是让它更坚挺一些，就是消泡的时间可能会再延长，所以加一个柠檬，加几滴，基本上三四滴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哦，就是延长它的消泡期。 对对对， 就是你可能还有其他的准备要做，就是就是 这个烤戚风蛋糕是很需要这个时间的，就是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的做完，不能说哎，我做完这个我接个电话，我去干点那个，这个蛋白就已经消泡了。 戚风蛋糕需要你的关注，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关注它。好，这个。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很多很多使用烤箱的人都想知道。他说烤箱在我们家除了烤鸡腿鸡翅会用得上，平常真的很少用。你媳妇儿呢？不烤蛋糕给你吃啊？把这一段截语音给他听。他说对于烤箱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妙招能够彻底的清除内部残留的味道和油渍。另外说一句，嘉宾身材保持得不错，尤其是倒数第三章，我要跟你说，尤其是倒数第三章那里边就是他跟他的另一半，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因为以后呢，他的另一半也有可能会上我们节目来跟大家聊，因为也是蛋糕达人，也会有很多的方法。好，这个去味道的问题，因为他可能烤鸡翅嘛，烤鸡腿，会有一些什么奥尔良的味道呀，各种。 这个还是需要在就是烤箱还有一点点温度的时候去，其实就需要清洁了。因为如果你等它彻底凉了，它其实不好清洁，需要把底部的那个托盘抽出来，底部的接碎渣的面包屑的一个托盘抽出来，然后侧壁的话，也就是日常的跟厨房的清洁一样，拿一些比如柠檬汁再挤一点那个厨房的那个叫什么 清洁剂， 对，清洁剂，主要是正常的。就是这样清洁 啊，我明白了，就是李蓉在家只敷着醋，好不好？下一次这个问题呢，请她老公来回答啊。这一听就连清洁剂都说不出来， 一直在结巴， 对，说清洁剂的，就一般就是在坐在旁边看，是不是？ 对，我只管做就好了，只管拍照美美的就好了。 对对，就是只管吃完了以后还得保持身材就好了，哪有那么多事儿？你们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柠檬汁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就是。软化这些油渍的一个方法。但是真的不跟你们开玩笑的说，我们在周四的餐厨空间会定期的请香甜小树的两位主理人，一位是李荣，一位是他的先生，说老公好像先生。然后呢，先生回头来的时候，我们再问这个问题好不好？就是清理的问题。 对。 但是还有朋友想问，也是烤鸡翅。 哇，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都是很有很有生活的，好不好？就是很爱烤鸡翅，说烤鸡翅每次都滴油。有没有好的方法烤鸡翅？ 每次是滴油，是滴到烤箱下面吗？是指的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那当然一定要在鸡翅下面垫东西啊，不能直接就空着烤。那如果真的那样的话，那真的不好清洁了。需要有一个托盘，它下面是不是那种网状的啊？然后托盘上面最好再垫一张锡纸，就是银色的那个锡纸。然后烤的时候，其实锡纸上面盖一张锡纸更好。能给它鸡翅闷着，这样它的受热会更均匀。尤其是家用的烤箱非常小的话，非常小的烤箱的话，它内部空间比较小嘛，所以它的受热，就比如说我里面那个烤管温度更高一些，没准里面鸡翅的上一半先好，下一半欠那么一点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包一张锡纸全部都盖上，它的受热是很均匀的，它要好就同时好了。 就是下面和上面其实都可以给它包起来。 对，包这个锡纸，然后这样的话也会避免说把这个烤盘弄得很多 油 啊，不知道该怎么刷了，就是烤 又回到了那个刷的问题。 对，烤完一次基本上就不想再做第二次。其实很多人就是想烤东西，但是真正烤发现，哇，我烤一个蛋糕需要刷这么多碗。 就是 就放弃了。 对，有的时候会这样， 就考的时候高兴， 所以这个考的时候就可以避免掉一些这个后续的问题。 嗯，好。哎，这但是这个包锡纸也有一个问题啊，你是把它给包严实了吗？还是说你 上面扎 一点点， 漏一点点也可以，上面扎几个眼儿也可以。 哦，因为我刚才你不是也在强调说，其实我们要实时的去观察它烤的怎么样了，啊，那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它如果烤糊了，它就会粘在那个 啊，粘在锡纸上，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撕掉一块肉， 我想吃那个皮。 对，撕掉一块肉，哎，就是这样子，所以可以漏一点点，漏个小缝隙， 不是挨着它粘，就是要有一点空隙，有一点空间的去罩上，然后侧面漏个小缝 啊。哎，你看这个方法很好哟，连连福音这样怎么样 ？get 到了吗？是不是听节目学知长知识各种啊？好，哎，这个还有。名字特别难念，我只念你后面的好不好？这691541啊，说佳薇，哦，名字不知道对不对，请见谅。这位同学，你一定听的不是876，你听的是另外一档节目。我刚才说喊他那么多遍，我们的嘉宾叫李荣啊，就是他说声音也像蛋糕一样柔软甜美。就是名字没，就你好歹叫对一个字儿吧，你一定听的不是876。今天呢，想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烤箱，哎，在我们的厨房里面也可以发挥大作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我们的嘉宾李荣同学，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来找我们，看图、看蛋糕图片、看嘉宾图片，或者是留言，都是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可以留言。¿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哎，还有朋友说《虎口脱险》里面冒充老板娘丈夫的在后厨偷吃掉脑袋的德国军官蛋糕，那个是裸蛋糕吗？ 哇，这我都没反应过来。 对，你是让我念绕口令吗？里面还有斯坦尼斯拉斯。你这我跟你说啊，就是他吃的那个，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你这太细节了。他吃的是不是裸蛋糕，我们今天不能够准确的回复你，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图片里面第一张啊，那个特别大的我们算得上是裸蛋糕，对不对？ 对。 第九张也是啊，还有呢第四张。 对， 第四 张 大家细致的看啊， 要放大看。 对，那个小红帽前面的那位小红帽正前方的那个啊，能看到里面的白色的蛋这个奶油的部分啊，那也是裸蛋糕啊。我们看看还有哪个是裸蛋糕。哎，其实你那个席地而坐的后面对吧，图三。 对，那个 右后方，你的右后方图片的左后方。 对对对对，哇，好细致， 是不是？ 对，那个也是一个小小的裸蛋糕。 裸蛋糕，对，这都是啊。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呢？抱歉，我们的回忆能力有限，给我们发张剧照好不好？我们能够这个啊，他说。我们这位家里十寸的这位朋友啊，也是很认真。他说我是让京东的掌柜给我发了说明书，然后呢说是50升的。 哇，好大！50升的十寸烤十寸的蛋糕披萨都没有问题。 哎，刚才那个是说多少升？30升烤8寸是吗？ 对，30升也没问题。8寸的直径是20厘米，这个要看烤箱的就是内径。边长是多少？可以 啊，对，刚才那位是30升，他说烤8寸的蛋糕足够了啊。你是真的很爱耶，你 真的是。 对呀，是50升， 而且他还懂，就是烤箱底下放一盘水，可以让这个烤的东西不会太干。哇，这个的确是。 啊，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建议一下，好不好？这个也是我们的听众说到的一个妙招。就是烤饼干，他说的是烤饼干，自己在家烤饼干。 应该不是烤饼干，就是烤饼干是不能加水的， 因为他是这样说的啊，我翻出来了，他说，微波炉热剩下的是干烤，啊，越烤越干啊。啊，不好意思啊，把你越烤越干看成了烤饼干。他说，烤箱可以在底层放上一托盘的水，这样呢，烤出来就不会干，啊，反而会特别的软，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太慢。 对对，他说的很对、嗯、这个放一盘水，比如说像咱们烤轻乳酪，很多人爱很爱吃，这都是泡需要泡在水里面跑的烤的，这个是一个意思。因为烤箱啊里面可能有四层， 嗯， 通常咱们烤的时候会用中间层，中间层的话其实下面还可以再放一个盘子，然后放一盘水给放进去，这样放的是热水， 嗯， 还不能放冷水，冷水其实烤箱烤好久才能热，最好是热水，上面可以有蒸汽，然后熏着上面的东西会更。 本来烤箱热起来就不容易，你们还在里边烧水。 对 对，是真的是啊。好，他说的确实，因为你用微波炉加热一些东西啊，嗯、比方说热饭啊、热菜呀、啊，你会发现它那个边缘就是会干掉。 嗯，微波炉热，其实也可以用到锡纸，比如烤一个我怎么满脑子都是剩饭呢？这样不好不好。比如说烤一个主食吧， 嗯， 烤主食会容易干，可以撒点水，然后拿锡纸一包，露一个小缝，然后烤，这样会好一些。 嗯，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好吃也不能多吃啊，长胖了没人要怎么办？然后呢，很好啊，我们另外一位喜欢吃蛋糕的听众回复他：“你这个不受控啊，蛋糕真的很好吃。”然后你就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吃，人家考虑没人要的问题，你这孩子都出来了，你那儿啊，还说忽略啊，忽略一般的胖。嗯，好，其实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李荣也提到了，我们前面也有听众提到了，就是这个温度的问题。嗯，因为不同的品牌啊，它这个温度，包括同一个品牌，李荣说同一个品牌甚至同一个型号，它的温度可能都会有差异，所以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去了解这个温度的问题？ 嗯，这个温度的问题很重要，因为在你想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比如烤鸡翅180度，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个烤按照他那个网友给出的时间，怎么没有烤好或者怎么样？有可能是烤箱的温度没有那么准，再加上它不是商用烤箱，其实很多时候用过半年之后，也许才不准也是有可能的。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是可以买一个放在烤箱里面的温度计， 嗯， 当然不是普通，千万不要用普通的，是烤箱专用的温度计， 嗯， 然后直接一直放在烤箱里就可以，烤箱的那个网架上面，嗯，然后在你烤任何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外面拧150度，那要观察里面的温度计是不是同样是150度，如果它高了低了，还是要以那个温度计为准。 哦，所以你看，这个我说到这个问题，后面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怎么保证搜到的配料表啊和自己的烤箱的温度差不多，说之前烤曲奇这个配料表给的温度一模一样的温度，结果就糊了。那就是刚才李荣说到的，你需要买一个烤箱专用的这个温度计，一方面是观察你的烤箱的温度到底实际是多少，拧到180它实际是多少啊，你再去参考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烤箱里没有灯，看灯好不好，你就烤糊了才拿吗，真是的啊。还有朋友说温度计厉害了，长知识。对，温度计对，这是很厉害啊，你要烤箱专用的啊，这个一定要划重点，烤箱专用温度计。好，今天我们先跟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聊烤箱的问题聊到这儿。放心，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一方面是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之后呢，我们的嘉宾会在节目之后会给你们留言啊，然后回答你们的问题，另外就是我们在周四的板块也会定期的请他们来聊天的。稍后您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